重阳节。 九月初九重阳节有吗？ 有。你看重阳节嘛，九月初九登高吃烤肉， 对， 喝菊花酒，吃菊花锅子， 对， 有 有， 问他怎么办？ 就甭问了，您受累，再敬我三杯。 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该咱的了， 咱们 了，咱的是十月， 十月， 十月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十月十八， 十月十八， 十月十八什么节？ 什么节？ 我的生日。 哎，他的生日，像话吗？你这个，不是你这都什么事？这个，你生日算什么节？ 没问题，反正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像话吗你？ 这 啊？你打刚才开始你出的都是什么主意啊？你瞧瞧，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八月八闻嘴开花，到十月你过生日，这都是节吗？这个，我说你到底哪头的呀？你 不不，你等一会儿吧。 啊， 咱得好好商量商量。 还商量什么呀？ 这个刚才咱站月份站错了。 嗯， 这个单月啊竟是节，双月没结， 你早干嘛去了你？ 那咱跟这换换， 这就甭换了，甭换了，你歇着吧，歇着吧，歇着吧啊！别胡出主意了，这回啊，我还我自个儿来。 哦、 十月十月我也不说了，十一月你也甭说了， 我也不说了， 干脆我十二月，十二月就是腊月，腊月三十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有，嘿，这回你喝吧。 哎，我喝 啊， 我喝几杯啊？ 三杯啊？ 啊不，我喝两杯。 怎么两杯啊？ 你这儿给蹲洒了一杯， 这就蹲洒了一杯啊？ 对喽， 嘿，两杯你得喝。 哎，我喝一杯了。 怎么又一杯了？ 你这儿又给碰洒了一杯， 一杯也得喝。 一杯我怎么喝呀？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你怎么喝的？ 我就是这么喝的。 我一杯都不喝了。 为什么呀？ 你替我喝了 啊。你来一杯。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群口相声酒令，这段相声啊是1990年3月25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安徽合肥市淮南大剧场现场直播的相声大会上，由苏文茂带领弟子崔金泉及于世游一起表演的，演出十分成功。好了，今儿的百年笑声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啊，咱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张子萱的《我的爱很天真》。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失去的，我想的，你还在继续往哪里走呢？失去吧，忘记吧，下一次你要真心爱好他。你说的你要的我全都留给你，但是你却消失在了无止境。我想要的时间你还不明白，这一次我真的不再相信了。爱过的，伤过的，我不知道何时能愈合呢。爱过头，伤过头，爱过了之后伤痕会很痛，会很久。爱上你，我想要天真的约定，就在这个黑夜里，我收获了纯情。就这样爱上你，我就已忘乎了所以，等待你的时间里，我捉摸不定。我的爱真的的确那么的天真，忘记了。